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南风窗。今日是12月20号星期日的晚上。咁喺我哋身边咧有爆石啦、糖水同埋离地声博。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嗱，咁讲翻啲澳洲新闻啦。咁其实咧，上年嘅12月14号咧，就发生咗一件惨剧啦，就系即系呢个嘅雪梨挟持人质事件啦。喺呢个嘅即系雪梨嘅 Martin Place 嘅一间即系cafe 里边咧，咁有一个。凶徒咧就攞住一支槍，咁咧就喺朝頭早翻工嘅時間咧就入咗去個 cafe 度嚇，咁就挟持咗店裏邊嘅人啦，都搞咗成日啦，到最尾就即係警察入去搶救人質啦，但係最尾都有即係三個人死咗啦，咁連埋依個咁嘅槍手都死咗咁樣，咁有兩個喺店裏邊嘅職員咧都係去喪生嘅，咁事隔咗一年啦，咁咧啱喺15号即係上個禮拜嘅15号咧，即係雪梨都舉行咗一個即係悼念儀式啦，咁都好大陣仗嘅，因為即係你見到有好多鮮花，亦都有 choir 啊，即係雪梨嘅市長啊，同埋依個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出嚟去講嘢啊咁樣，咁即係一件唔開心嘅事啦，咁但係即係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報，即係有一個特別嘅報導，佢要關注嘅就係即係雪梨市長依個咁嘅一個女市長嚟嘅，咁佢嘅名咧。就是依個嘅 Clover Moore 啦，咁咧陳述依件事或者係佢上台去演講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啦，依個咁嘅雪梨挟持人質事件依件事，上年依件事咧唔係一個嘅恐怖襲擊嚟嘅，只不過咧佢形容為係一個癲佬嚇發 Q 咗黐 Q 咗線，咁咧就係去做出一啲破壞社會秩序嘅行為，咁一個好即係令到坊間有一個好大迴響喎。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有乜可能啊？即係唔係一個恐怖襲擊？ 我覺得係㗎，我覺得係恐怖襲擊。但我明佢想做咩嘅，即係佢想 downplay 呢件事，但係佢又 over downplay 咗呢件事咯。不，其實佢可以唔提㗎，佢可以唔提 terrorism 咪得咯。佢唔需要話特登去否定啊嘛， 即係我明佢想做啲咩嘢，作為一個即係雪梨市嘅市長，你梗係想去喺即係一年一週年嘅時候嚇嚟令到所有人安心咁啦。咁你反觀翻其實即係2015年嚇成年你都係咁多依啲 ISIS 啊，即係左右 ISIS 又 ISIS 嚇日即係三日唔埋兩日咧，就即係有恐怖襲擊啊！咁你睇下法國巴黎啊，啱最近發生件事。咁作為一個雪梨市長嚇，佢喺個城市裏邊，佢去安撫一班即係受傷嘅市民，或者係唔想去有依個慘痛回憶嘅一班市民嘅時候，你用翻一啲方式同佢講話哦，嗱，其實咧就冇嘢嘅，只不過係小事一宗嚇。但即係佢講到咧係好似好小事一宗咁樣，即係只個一個萬中無一嘅一件事。是並不是一個嘅計劃周詳恐怖襲擊啦。你話係咪 downplay 咧？我覺得係嘅，同埋嚴重地 downplay。點解咧？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2015年，即係依一年咁多恐怖襲擊發生嘅時候，點解仲可以咁唔理智，或者係即係咁好似將個頭塞咗個窿度就扮冇嘢咁咧？根本上每日都發生緊，或者根本上每日依啲咁嘅 threat 都係存在嘅時候，點解唔正面啲去同即係市民講，就係話喂？系啦，而家咧即系依个系一个恐怖袭击嚟嘅，或者好似你咁讲误题，但系就去肯定翻即系雪梨或者澳洲嘅治 安就話其實咧，我哋已經咧喺依個咁嘅聖誕依個時候依、這個假期，尤其是依個假期人咁多嘅時候咧，我做足曬措施，我做足曬所有準備，即係警方警察咧就即係有好多警察咧就巡邏嘅，同埋咧有好多依個嘅保安系統咧就安置咗喺各個街道上面咧，咁咧市民你放心去享受你嘅聖誕節假期，應該咁噶嘛，唔係 downplay， 而唔係去否定依樣嘢係一個恐怖襲擊咁樣咯，即係我去反觀翻嚇雪梨嘅市區，喂我唔覺得多咗，我唔覺得多咗警察，我亦都唔覺得即係治安係加強咗，反而係好似大家過分平靜，好似冇嘢發生過咁樣。 我想問一下咧，911嗰陣時你係咪喺度咋？ 係啊，讀緊大學咯。點解？點解咁講？ 嗰陣時嗰個社會氣氛係點樣？因為嗰陣時我入喺澳洲， 喂，咁講真，我唔覺得有咩太大嘅唔同，即係市面都係平靜嘅。你喺香港嘛，係嘛？咁香港點啊？香港有咩有冇話太大反應啊？應該唔會啦。 香港邊度有嘢啫？冇嘢。但係我記得之後都唔係好嚴重啊嘛，個社會個反應冇而家咁。啲人咁誇張喎 ，sensitive 咗咯，即係基本上係喂，即係好少嘅事會上綱上線啊，跟住話哇你恐襲啊，或者一捉啲嘢就話哇種族歧視啊，或者哇呢啲即係禁固言論自由啊，好多嘢都即係突然間誇大咗好多咁樣咯。 係啊，你而家睇巴黎，就算巴黎都冇夠同911爭得遠啦，嗰個程度。但係而家啲人好似驚咁樣喎，渣啲咧。 恐怖襲擊有個定義喎，通過暴力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啊，不嬲都有依個定義，不過政客佢講咩任佢噏啦，即係佢而家有咁嘅需要 play 單件事，咁佢咪 spin 咯，咁冇乜特別咯，我覺得 都係近排嘅事啦。咁有一個即係我哋嘅首相呢個嘅 Malcolm Turnbull 就同一啲州政府就去開會嚇、啊，就去傾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將一啲嘅terrorist 即係一啲嘅恐怖罪犯嚇、啊，當佢哋刑期屆滿之後。嚇、啊！如果我哋揾到證據，可以終身監禁佢哋，即係話，即係譬如話佢之前可能炸彈案咁樣，判咗40年咁樣，由20歲開始坐到60歲，但係60歲之後咧，政府咧仲或者係即係我哋即係法院咧仲有權咧去繼續監禁佢哋，基本上就係講緊終身監禁咁樣。喂，咁我覺得律師你有啲咩睇法呢件事？ 唔係，其實依樣嘢不嬲澳洲都有㗎啦，即係依個其實 state law 嚟嘅，即係你每個州有唔同嘅法律，但係有啲州就係、是、有啲州譬如我冇記錯嘅話，就係、是、譬如WA 啦，同埋 New South Wales 好似有條咁嘅 law 嘅，就係、是、話如果 Crown 可以證明到係有 imminent danger， 即係釋放依一個人係對 community 有 imminent danger 嘅話，係可以。有呢個 indefinite detention 嘅， 咁我覺得好正常啫。咁作為一個市民，我梗係覺得咁樣好啲啦。喂，你明知道佢係一個即係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分子罪犯咁樣，喂，咁佢出嚟呢個社會危害社會健康，你梗係我梗係想佢有咁耐塔咁耐㗎啦。 唔係，咁以往嘅做法咧就係、是有一個譬如有一個案例啦，就係、是、有一個。喺屋企係因為家庭暴力而佢亦都唔係家庭暴力嘅，佢係即係好極端㗎啦，係甚至乎去到就係話對佢嘅老婆同埋妻子係有呢個 death threat 嘅，咁係曾經亦都施暴啦，咁後來俾人踏咗，唔知判咗幾年。咁喺個臨釋放之前咧，佢竟然再寫信去俾佢嘅屋企人，即係俾個老婆同個女就話。即係我出翻嚟，你哋就死咁樣，即係咁樣啦。於是乎，差佬嗰邊咪做嘢咯。咁即係 Crown 嗰邊咪同法庭講就話：喂，嗱，而家好明顯佢有咁嘅動機，佢都咁嘅前科，即係呢個係佢翻到屋企嘅話，見到老婆仔咧，就即係可能會搞出人命嘅咁樣。咁結果係法庭話 OK， 咁繼續就繼續揾咗佢，揾到佢。法庭覺得即係佢唔會再有呢個風險位置咯，即係一路都係有呢種咁嘅做法嘅，但係 即係有冇呢種做法一件事，但係呢種做法啱唔啱係另一件事咯。我自己本身就我好 against 呢樣做法，因為我覺得係違反法治嘅，基本上因為一個人佢犯咗法之後，佢服咗刑之後，佢就係應該被釋放噶嘛。咁但係你再去用一啲咁即係就算你話有證據都好啦，但係你唔能夠未審先判，亦都唔能夠就話我假設你會犯罪，所以我要塔住，我要揾住你噶嘛。咁但係變咗呢樣嘢就呢、這個權利就俾咗法官，俾咗法庭，就係、是、法庭就要做一個裁決，就話即係嗰樣證據係要一定係要係好強烈咯，即係唔可以就咁話係，因為譬如講翻頭先個案例，就嗰條友係有前科，而佢翻到屋企，佢再次同佢屋企人施暴，即係嘅機會好高，而佢喺信裏面寫到明話，我會殺死你哋咁樣。咁你有呢啲咁明顯嘅證據，咁法庭即係on the balance， 咁佢作咗個裁決。咁其實就算係咁樣，我覺得都係有問題嘅。咁呢個後話啦。咁其實佢而家我諗佢而家只不過可能喺 co-act 就基本上係政府聯會啦，即係聯邦政府及所有嘅州政府一個會議啦。咁其實我諗主要都係一啲可能in principle 嘅一啲方向嘅，即係可能大家需要做呢樣嘢咁樣。咁到最後立法嘅時候，仲係要過 parliament 噶嘛，過每一個州嘅 parliament 噶嘛。咁你問我係好 against 呢樣嘢。 即係簡單啲嚟講，我覺得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咯。喂，你睇翻2015年，你而家即係法國咁樣巴黎依個嘅恐怖襲擊 ，OK？ 即係或者係我講翻一年前啦，雪梨依個嘅即係人質事件，再加上我哋幾個月之前喺帕拉馬塔亦都有槍擊案咁樣，即係一個又係 lone wolf 嘅行為咁樣。喂，咁我覺得依啲嘢去穩定民心，我覺得都係好正常不過啊。即係你，但係你話如果又要去帶翻。普世價值嗰度，即系你点样去平衡呢？ 我觉得其实冇乜嘢嘅，即系其实好明显呢个系唔系因为佢嗰个原因，其实就系你嗰、那个，因为嗰啲人如果翻翻出嚟会引起个社区嘅不安嘛，同埋社区嘅恐慌嘛，呢、這个就系最大原因咯。点解佢要推行呢样嘢嘛？同嗰啲 pedophile 一样。咁你话呢样嘢系冇咩话啱定系错啊？ 即所以我咪话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咯。 诶、欸，咁其实佢到佢坐完咧，都唔知系咪非常时期嘅咯。 唔系，但有个 point 就系话咩叫非常时期先？而家 佢坐完都未必系非常时期噶啦。点知佢几十年之后会点啫？ 唔系，你首先呢样嘢就其实用中文讲啦，自乱世用重典啦。但系如果你好多时候乱世并不是系，其实好多时候乱世系因为用重典而形成噶嘛。即系你问我话，我不嬲都离地噶啦。但系你问我，我都好简单。其实你严格嚟讲呢样嘢系违反法治嘅。但系而大家一定要需要提高警告，就系好多时候，就算一个民选政府都好，都会通过话利用国家安全为理由，而去作出一啲即系行暴政噶嘛。 但系唔系，我唔系唔同意啊！但系即系我想指出一点就系、是、呢样嘢同其实同佢一 extend 咗原本就系 pedophile， 即系原本系搞细路嗰啲会咁样。 我冇睇晒咁多个州 新闻咁写啦，新闻就系 pedophile， 即系原本系 pedophile 嘅咁样。 基本上 in principle 就系话，如果佢出嚟之后，佢对社会有危害嘅。咁就會咁你 pedophile 你因為通常係病態㗎嘛，咁即你變咗你就容易 proof 啲囉。但譬如你話譬如好簡單，我譬如我想謀殺糖水嘅咁樣，咁或者爆石嘅，我想謀殺爆石嘅，咁我點知俾人發現咗嘅拉咗，咁我未放監之前我又寫信，我又話爆石我出去一定懟冧你啦，你仆街我知喺邊度住呀咁樣。咁一樣可以 detain 我，即係一樣會有機會法庭會話要係 ongoing detention 咁樣㗎。即係其實係嗰個 principle 係咁樣囉。 咁而家佢行呢樣嘢就係話其實唔係，其實同之前嗰、那個 pedophile 嗰啲 case 係冇分別㗎嘛。佢而家做呢樣嘢個原因係一樣㗎嘛。即係而家表面上而佢亦都係 consistent 先喎，某程度上佢唔出標。即係點樣度到呢條橋出嚟，我唔知啦。即係當然佢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即係選擇咗 extend 喺呢個時候選擇咗 extend 呢條法例去咗terrorist 嗰度，咁係有一定嘅政治原因啦，我覺得。咁但係佢講到尾都係 同佢最初嗰個做法係 consistent 嘅咯。咁即係如果你反佢為你而家覺得佢今次做呢樣嘢唔合理，其實你 Peter Fowl 當初已經係唔合理。 都係 嘅，係啊，問題就咁。 唔係因為唔係你揾個， 但你個社區嗰啲人問題，你社區嗰啲人係覺得呢樣嘢合理嘛？ 唔係咁，所以 都係合理嘛？ 所以就係需要有法庭去作一個專業嘅裁決。如果唔係嘅話，你有投票，你咪即係變咗投要投嗰個人有冇罪咯？因為同埋你即係 都要 consider community 噶嘛。 唔係，你係要 consider 個 community， 但個問題就係話你呢度有兩個 risk， 第一就係話，如你變咗就好似當年蘇格拉底俾人懟冧咗一樣，就係、是、你變咗我投票，哦覺得你有罪，咁啊死刑啦，會有咁嘅危機咯。咁另一方面就係話，講翻翻去嗰個法律嘅精神就係話，你一個人犯咗罪，咁佢應該受到審判，應該受到懲罰。咁但係當佢受到呢個懲罰之後，佢就係已經 serve 咗 sentence 㗎啦嘛。咁你要再去因為佢一啲佢未犯嘅事情而去再懲罰佢嘅話，其實本身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本身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因為你如果 apply 個 logic 嘅話，你可以 apply 到所有嘢，譬如我打劫嘅，佢打劫銀行，咁我俾佢拉咗。咁佢惡名昭彰，佢放翻出嚟，咁、那個 community 一定都有擔心噶啦，係咪？點知佢會唔會又唔知搶邊間屋企噶？係咪？咁係咪可以永久嘅 detain 嘅咧？咁其實你剝奪咗佢改過自新嘅機會，亦都變咗就係話，變咗令到就係話嗰個嗰個 criminal law 嘅 scale 就其實係等於蕩然無存，就係話喂咁我譬如話我去打劫嘅，我冇殺人，咁我淨係打劫，咁我可能坐七年嘅，哇！咁原來到頭來我係坐終身嘅，咁我同我不如我冧多兩件，殺多兩個人，咁有乜分別？即係變咗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即係我覺得其實去到最後，而家成個社會係成個世界係分開咗兩邊嘅咯，每一個角落都係咁樣咯，就係、是、一種本土嘅同埋一種所謂嘅我唔知點樣講，叫大愛定係叫做普世價值，即係可能本土 VS 普世價值咁樣咯。你冇發覺每一度都係嘅咩？咁當然啦，可能會有聽眾唔同意啊，或者咩？但我一早已經係有呢個 observation， 我到今日我覺得係更加 reinforce 咗。你睇下美國係咁樣，即係 Donald Trump 講嗰套嘢 ，Donald Trump 講嗰套嘢咪就係本土 VS 呢個普世價值啫嘛，美國固有嘅憲法嘅普世價值。咁而家 Donald Trump 講嗰套，佢根本就係、是、其實係以美國本土為本位啊嘛，冇問題㗎，咪即係等於香港早前已經發生咗咁嘅一個意識形態嘅衝突啦，就係、是、你本土就 VS 你固有一啲原有嘅所謂嘅即係我 唔覺得喎，因為我唔覺得譬如 Donald Trump 嗰啲叫本土喎，點解有咩咁本土啫？佢只不過係右翼啫嘛。即係西方就係、是、佢本澳洲都係，其實都係右翼同左翼嗰啲嗰個分別。但香港，譬如你話佢公民，梗係左翼啦，佢哋唔通佢哋右翼咩？即係香港又有呢個咩？ 我覺得佢哋幾右，其實睇 我唔覺得， 因為你脱離咗嗰個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左同右就其實好難分嘅。你問我嗰，我覺得佢哋係屬於右派，以我嘅角度嚟講就係，因為你所謂嘅右派。即係有我哋之前都討論過一個左右派嘅問題啦。你如果你一脱離咗一個政治學嘅角度咧，就好難分，因為你譬如希特拉係左定係左派定右派，即係你好難，你就要如果要咁樣分，咁冇人會話希特拉左派啦。咁我諗希特拉算係右派啦。咁其實佢係極端右派，極端嘅右派主義啦。啱啱咁佢其實亦都係一個本土嘅本位㗎。去到最後佢要排外，咁我就會覺得呢樣嘢係意識形態嘅衝突。即係當然大家嗰個價值嗰、那個即係所爭嘅嘢可能係一啲唔同嘅嘢，但係去到最後一個意識形態嘅衝突囉。咁美國而家其實都係好明顯㗎，好明顯就係 Donald Trump 佢而家講緊就話你墨西哥人係賊嚟嘅，全部都係你嚟到我哋美國就侵略我哋，即係掠奪我哋，又非法勞工，又做雞，乜都嚟。啱啱先我就要趕曬你墨西哥人走。你 ISIS 我唔該，唔好意思啦，一個我都唔收，亦都唔會再容許任何穆斯林入嚟到美國。喺即係 until we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咁即係其實耍你啦，即係簡單講就暫時唔收，直至令人通知啦，係咪？呢啲嘢全部 against 所謂嘅普世價值或者美國精神，呢啲嘢全部係 against 呢啲嘢。即係我會覺得 而家澳洲都係有呢個危機嘅。不過相對嘅澳洲係你會睇到唔同嘅社會佢對呢一種所謂嘅本土主義或者極有主義嘅抬頭嗰種反撲嘅程度有唔同㗎。即係你可能香港你會少啲，你美國可能係一個你會見到我、可能話總統跑出嚟插你嘅，或者你好多人會跳出嚟插你嘅。你未喺澳洲相對地，我諗更加會冇市場，因為美國即係澳洲相對地一路，我覺得喺一方面係冇美國咁多呢啲叫做本土意識冇咁強，又或者佢嗰種。或者如果你又要咁樣左右分嘅話，佢嗰種右派意識冇咁強咯，即係佢係比較中間嘅人係，我覺得相對係仲多過美國嘅。 即係我覺得真係唔可以，呢樣嘢係重要，真係唔可以 identify 而家嗰啲，譬如你話係Tony Abbott 啊，或者係 Donald Trump 嗰啲人係本土派咯。即係呢個真係好 misleading， 我覺得，因為你其實一向嚟講右翼都係咁樣噶啦，即係你自古以嚟右翼就係咁噶啦嘛，就係、是、反對移民，就係 cultural conservative 親教會，不嬲都係咁樣噶嘛。即係大家唔應該將呢兩樣嘢去撈埋一齊嚟睇咯，即係無啦啦右翼，西方嗰個右翼變咗本土派，呢樣嘢係好奇怪嘅一件事，係。 首先佢本土派嗰個定義係即係有好大嘅， 唔係本土派 新延性，因為你變咗我都會跌翻自己成本土派，我都跌翻自己嘅本土派，但我嗰只本土派唔會係香港最激進嗰只咯。 你要講翻本土派都要出嚟嘛，就喺陳雲嗰度出嚟噶嘛。咁其實點解即係點解會有本土派呢樣嘢咧？係相對於就係話喺佢嗰個論述入邊，香港係一個奇怪嘅地方嚟嘛，係所有政黨或者所有政治團體佢都係代表緊唔係香港人嘅利益嘛，所以就會有一樣嘢叫本土派，或者係比較接近嘅咧，可能係民進黨就比較接近，就因為佢係有一個對應，有一個對應性嘅話係台灣本土同埋國民黨，成日都要即係國民黨係統治成中國，不過佢暫時仲未去到。 唔係我覺得 西藏咁解嘛，呢、這個就係本土派，基本上就係本土派的定義嚟㗎嘛。即係如果你突然間將本土派等於咗一百幾十年嚟西方嘅右翼思想，咁呢樣嘢係好混淆囉，我覺得對成個討論。 嗰兩樣嘢本身係分開嘅，但係唔係嗰兩樣嘢本身係分開嘅，我認同。但係即係某程有陣時佢嗰兩樣嘢係可以 overlap 嘅。即係你話傳統右派，咁你話可能你講緊歐洲右派、傳統右派，即係法西斯嗰種極端右派啦。其實佢裡面包含咗一定嘅本土主義成分。你睇你數翻過去所謂嘅右派政府有邊一個唔係話要，其實就拎咗落去民族主義就話就分敵我啫嘛。即係反右、反外國人。佢哋會要求自己國家要強大，所以會好多時候行軍國主義。其實呢啲咁嘅極端右派，其實佢後面都有一定嘅本土成分喺裏面嘅。佢本土成分就本土嘅優先。 睇翻你個 scale 就喺邊度？咪點解香港同埋係特別咧？ 係咪係 scale 嘅問題？ 你要睇翻個 scale 啊嘛。如果你因為你嗰、那個唔係你而家成個你統治緊香港係中國共產黨，咁如果你 你俾我講埋呢點先，就係話我嘅意思唔係話佢哋兩樣嘢係等號，但我嘅意思就係話，當你去講本土講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咧，好多時佢會同一啲好極端嘅右派思想係有重疊嘅。 唔 係，即係呢個係我一路講緊嘅講法。咁我亦都冇講過，我冇 就係話，其實就係話最大分別就係話，你而家統治緊香港係中國共產黨啊嘛。咁你個本土派其實而家就係、是。發生緊嘅情況就係話，你中國共產黨要排外，佢要逼講廣東話嘅人講國語。咁無論如何，即點會香港嘅本土派會變成咗一個右翼？即如果你問黃仁達，佢計劃佢自己係左翼啦。台灣亦都係一樣啫嘛。即佢有一個相對嘅情況，相對情況喺度，同埋你嗰個左右翼係有一個。經典嘅定義，即係你文化保守嘅 conservatives 嘅就右翼，即係左派就係 progressive 嘅，就係左翼。 所以其實是清楚的，我覺得兩樣東西應該是避免混淆，將這兩樣東西是混淆地去討論的。 那兩樣東西是不是 static， 是不是永恆不變的，是不是就是說你，我明白你說一個 classical definition， 那是不是就是說是不會變的。我打個譬如，就是說你現在剛才你說中國，那我照樣拿回一個 example， 那你譬如中國共產黨，他現在他是 conservative， 他很保守，他基本上是完全不 progressive 的，那他但是他究竟現在算是左派還是右派呢？如果這樣分的話，我的 point 就很簡單，就是說這些理論的 definition 其實是幫助我們去了解去分析一些事物，那那樣東西不是永恆不變的。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說，同一個右派的組織為敵的一個組織不一定是左派，因為兩個右派的組織可以都有不同的政見的嘛，而左和右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來的嘛，是不是？你在一個極右的組織面前，你所有人都是左派，那你在一個極左的組織之前，即是共產黨或者赤簡，他所有人都右派的。 不是我的point就是說你不應該將這兩樣東西去混淆，就是這兩個 terms 的使用。 我沒有混淆， 因為 當你混淆這兩個 terms 使用呢，就會混淆到個討論。即是 你講兩個 terms， 因為我們想將個討論去清晰嘛。 我解釋了一件事，就是說你本土派和右翼是兩個概念，這個是事實。但是很多時候就是當你講本土的時候呢，你會跟右派所謂的極端右派是有重疊的嘛。即是當你看 到。但是沒意思的，如果這樣。因為你所有東西都會有重疊的嘛。因為但是如果你說、全世界都有這個情況發生，香港有這個情況，澳洲有這個情況，美國有這個情況，歐洲有這個情況。這樣就會混淆了兩件事。 不是我的睇 民進黨咪變咗係 我睇呢個問題嘅、我睇呢個問題嘅角度，唔係話你 label 咗佢，我呢個係本土派，咁呢個係右派，咁跟住有兩個格格，你就永遠唔會連埋一齊㗎嘛。而係話你去睇一啲市民嘅時候，或者一個政治組織嘅思想形態，佢 dynamic， 佢會改變㗎嘛。咁你係本土派好，你係外國派好，你係乜派都好，你都可以做一啲同是一些右派的行為，或者有一些右派的政見的，是不是？那我現在講的就是說、我不覺得這些人，其實你問我，我不 覺得這樣 說。是啊，喂， 因為右派本身已經是 光譜是這樣的了，政治光譜 本身是其實是比較清楚的，那個定義是比較清楚的，但反而右派只不過是政治光譜而已。那如果你當你說、本土派會有些東西跟某個國家的右派在完全不同情況之下會重疊，跟住你將呢樣兩樣嘢係，即係佢懷咗佢同一樣嘢嘅時候，即係呢樣嘢會好混淆咯。 或者我咁樣講啊，其實即係由頭到尾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我就從來冇講 Donald Trump 啊或者 Tony Abbott 係右派嘅，因為喺我佢哋本土派，我係話佢哋本土派，但我冇講佢哋右派嘅，因為我從來覺得左派同右派依啲 terms 咧，我相信我講咗好多次啦，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其實呢啲嘢冇程度係 apply to 呢啲政治嘅一啲 policy， economic policy， 一啲經濟嘅政策，你先至會有好清楚比較左派同埋右派 approach 嘅啫。其實喺好多其他嘅問題上面咧，你係好難去分所謂嘅左派同右派，係好難去分咗。所以我從來都冇話過 Donald Trump 係右派或者係左派，咁佢係生意佬。咁你可以 arguable 嚟，佢梗係支持就係話我就需要最好就冇抽水啦，最好就係完全嘅資本主義啦。咁你可以話佢右派嘅，但係即係我就唔會去因為佢去 run for presidency， 咁我唔會話佢左派右派，我只不過話佢其實講嘅嘢好本，其實佢而家係用本土依樣 sell 本土去 appeal to 美國人啫嘛，就話喂我哋而家受威脅，我哋而家America is not great anymore。咁我哋而家受威脅，我哋而家受穆斯林威脅，我哋而家受墨西哥威脅，我哋需要最團結，我哋需要排外，咁其實係咁樣咋嘛。咁即係我就冇從來去 label 佢哋係右派嘅。咁你可能你剛才話喔咁佢係右派，你覺得佢右派，咁你話我覺得佢本土，咁你覺得我將兩樣嘢 equate 埋一齊，我冇從來冇 equate 過一樣嘢。咁但我都重新就話兩樣嘢係唔同嘅，但係唔代表佢哋唔可以 overlap。 咁但係你扭曲咗本土派個定義，變咗將佢做，即係一般人講右派嘅定義係即係因為就係 conservative 㗎嘛 ,progressive 㗎嘛。咁你扭曲咗本土派個定義，本土派扭曲咗佢變成 conservatives 喎，如果你咁講法就係。 咁公平啲講就我就冇扭曲過呢個本，因為你如果係咁嘅，即係我諗你嘅 definition 就係 本土派就是陳雲本土派嘛。 其實我哋有時覺得我哋係唔應該用香港嘅本土派嘅，即係用咁嘅概念去睇外國。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澳洲根本就冇本土派，即係我喺外國根本就冇本土派樣嘢，因為本土派依個咁嘅概念。 咁 we claim Australia， 你即係你又解釋下啦，咁係算係咩咧？唔即係其實講到尾就係呢個 definition 嘅唔同嘢。咁我所講嘅本土派就會好籠統嘅一種本土主義，就話以本土嘅利益為優先，而某程度係排外嘅一種意識形態。 咁喂，咁就咁聽咧，我覺得係同右派右翼係冇分別嘅喎。即係你問我意思啊？ 喂，咁佢 無啦啦整個本土派出嚟講， 即係點解唔可以籠統咁同佢講話右翼咁樣？ 喂，咁如果我講咗右翼，咁咪變咗我混淆咗兩樣嘢咯？ 唔係啊，而家全世界人都唔係咁樣用噶嘛個 term， 即係右翼。 我唔知，我又冇聽過有人話Donald Trump 係右派啦，喺媒體上。咁 即係佢仲要係共和黨嘅右中之右。 民主黨係算係左啊，係咪？ 民主黨係左派啦。 即係我不敢苟同，就係話如果係單憑個政黨去，佢 我明意思係向政策嘅層面，好似頭先咁講。 我就接受唔到，就話你因為係乜黨乜黨，所以你係左派；因為你乜黨乜黨右派。咁大佬第一佢講嘅嘢基本上係人性共憤嘅，咁佢係左派定右派咧？即係變咗呢個左派右 派。 咁你就更加 唔係，但係你唔可以差到咁遠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唔係，始終你呢兩個字係有係存在係，因為你左派同埋右派啊，即係你唔可以將佢個語意話誒，屌佢係含糊嘅，所以就冇意義。即係唔可以咁講㗎嘛，因為你唔可以，譬如你唔可以話Donald Trump係左派㗎嘛，大佬。 我從來，我最近嗰陣時我講，我諗我做咁耐節目，我從來冇講過Donald Trump係大右派嘅。我都從來唔會話究竟一個人係左派定右派，因為我覺得根本就冇可能可以好清楚咁劃分，除非佢係極左或者極右。 唔 係， 咁 而基本上係左。 你而家喺個政治現實。 喺政治現實間冇可 光譜入邊嘛？政治現實喺政治光譜入邊。去講咁呢樣嘢，當然呢個隨時間，佢個隨住時間或者某啲 topic， 佢唔一定係咁樣，但係 Donald Trump 冇可能唔係大右派嚟噶嘛。 冇所謂嘅，我再重申一次，我就冇從來冇話過佢係左派定右派嘅。我諗講到底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嘅意思，我諗如果我冇理解錯啦。即係你意思，即係話你如果係講本土派嘅咧，就一定係陳雲本土派先至能夠用本土派呢個字。即係如果我用美國本土派嘅話咧， 係一定係而係佢個字係咁解噶嘛？你明唔明？即係我唔可以無啦話只雞係鴨噶嘛？ 我唔能夠講話美國本土派，我唔能講話澳洲本土派。即係本土派呢個字係 register， 如果係一定係陳雲本土派就係叫本土派，即係咁嘅意思。咁我所以我可以 佢一個意思喺入噶嘛？嗰個字，即係譬如你喺澳洲嘅識字討論入邊，你冇呢個字噶嘛？即係你冇話localist 咁樣唔會㗎嘛。 咁我點樣可以表達呢樣嘢嚟㗎咁樣。即係 reclaim Australia， 咁算係乜嘢 啦。咁嚟講要你睇報紙咪 right wing。 咪 即係八位。 咁即係 極右啊。 即係如果你嘅如果係咁講嘅意思即係話呢，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本土派呢三個字是不可以亂用的，只能夠一講呢三個字就一定是 refer 到去陳雲的本土派啦。 因為你唔係，當然你個個字都不可以亂用的啦。 唔係啊，因為我 講嘅個個字都不可以亂用的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好清晰的所謂的本土派，只不過可能香港的本土派是有咁嘅意識形態，但美國的本土主義可衍生出嚟的一堆人，咁佢哋係本土派，而佢哋嘅睇法係唔一樣的嘛。咁而家依一刻就。Donald Trump 是最，即我不會認同，除非你將他納入牛津字典，如果不是我不認為為什麼一定要如果我說我美國的本土派他是有這樣的意識形態，那麼、你不可以這樣用，因為本土派 你說的就是其實你說的本土派是 Sam 定義的本土派 那個是一個 本土派定義， 那個是一個 generic meaning， 就是說你一個本土以本土利益為優先， 個個政黨都是以本土利益為優先的。 不是的，民建聯他說要照顧阿爺先的。 不是，民建聯不是咯，不是就是香港先有這件事咯。 不就是那個政黨都是 的。所有政黨都是以本土利益為優先的啦，美國所有政黨都是的。不過他們那個 ideology 不同的嘛。 不是，所以再一次就是一個對比一個 relative concept， 就係話你講得冇錯，每一個政黨都係為國家為本土而優先。咁但係當老 總，但香港唔係嘛？ 當初衝去到極端啊嘛，佢極端到就係話我所有墨西哥人我都要將佢趕曬出去，我所有穆斯林我都唔會歡迎佢喺美國。佢去到極端啊嘛，一個極端啊嘛。咁你依、這個而家依個依、這個本土派，所謂本土派咪就係呢種咁嘅嘢咯。即係我會覺得，我就想講呢種咁嘅意識形態咯。因為咁嘅意識形態，但你譬如你奧巴馬唔係 咯，佢就話俾呢個字起，即係唔係咁用咯，本土派就 唔係咁，其實清楚咗啦。基本上就係話，即係如果我下次，如果我想 refer to 呢一堆人嘅話，咁我唔可以用本土派呢三個字。咁我其實咁我應該點樣去？ 極右咯。 如果我用呢一啲， 如果你想 mixture 嘅話，我就真係用咗兩樣嘢咯。因為如果一佢可以極左噶嘛，因為都唔係如果佢可以信服共產主義，我俾個例子你，佢可以信服共產主義，佢要求剝奪所有私有產權嘅，但佢好喇叭嘅。 唔係一般人係咁樣用噶嘛。你唔可以將 我覺得本土派係一個好 generic 嘅名稱。 咁但你可唔可以話 Sam 本土派咁樣 ？Sam 本土定派等聽眾聽明白你嘅本土派嘅意思係咩咧？你澳洲你冇人用呢個 terms 噶嘛？你美國冇人用呢個 terms。 台灣有依個叫做 pro localization。 我台灣有啊。即係台灣就係接近有近似嘅情況㗎嘛，因為佢無啦啦有個即係佢嗰個國家係涵蓋埋西藏㗎嘛，佢哋嗰個國家唔知點解，咁所以佢哋唔係有呢個情況。唔係即係你可唔可以叫中一部做左派？ 唔係咁，但係佢某一啲嘢可能係左派，佢某啲嘢可以係右派㗎。 唔係你會唔會叫佢做左派？ 唔係，但係唔一定要叫佢左派，點解一定要 label 佢左定右啫？ 唔係一樣呢樣嘢係存在㗎嘛，所以雖然呢樣嘢唔係一個一般人關心。嘅嘢，但係呢樣嘢係存在㗎嘛，即係因為你呢個係兩黨政治自然出現嘅嘢嚟㗎嘛，同埋呢樣嘢係一個自然個社會產生嘅一個角力嚟㗎嘛，一個 progressive 一個 conservative， 因為 progressive 永遠就係會推動呢個社會前進㗎嘛， conservative 就係 conservative 永遠都贏㗎，即係永遠都係你計年份通常都係 conservative 去統治嘅一個社會，尤其是民主社會，點解啫？因為佢 by definition 佢係 conservative 啊嘛。 但係其實嗰啲嘢，糖水會係咪寫低咗之後就永恆不變嘅咧？即係你話左派，你話左派永遠 progressive， 係咪左派永遠 progressive 咧？係 啊。 係咪？如果 呢個 by definition 噶嘛？ 即係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 by definition 喺澳洲嘅右派就從來冇為我哋嘅社會作出貢獻，從來冇令到呢個社會 progress 過。因為如果 by definition 嘅話，右派係做唔到嘢。 唔係你呢個 definition 唔係咁樣解嘅，你唔係話佢哋冇對呢個社會作出貢獻，因為嗰啲人會變噶嘛。progressive 嗰啲人其實永遠都係下風噶，因為你個社會大部分人都係 conservative 嘛，但係嗰啲 conservative 嘅人會變噶嘛，咁所以嗰啲 conservative 嗰個 agenda 咪都會變咯。即係譬如你以前嘅 conservative 佢咪會反對女人有投票權咯，咁嗰啲咪右派咯，呢個。By definition 咁啊，你左派當時嘅人咪會係贊成女人有投票權嘅咁樣咯。咁但係譬如到今時今日啦，咁你當你實行呢樣嘢嘅時候，你可以係左派或者右派，咁但係睇你當時嘅政黨或者係當時嘅時機係點樣嘛？ 即係簡單啲講，冇理解錯嘅就睇議題啦。即係 person A 佢依個議題可以係左派，咁但係到佢去。 唔係啊，呢個唔係 嘅時候，佢變右派，係咪咁意思？ 你嗰個 by definition， 你左派就係 progressive 㗎嘛？你右派 咯。咁啊 ，depends on 咩 issue 啦。譬如你 same sex marriage 嘅，如果你係 progressive 嘅話，你就變成左派啦，係咪咁意思？可能你 GST 嘅，你唔係 progressive， 咁我唔知點樣 define progressive 啦 ，for GST。咁如果你唔係 progressive， 你就變咗右派啦，係咪可以？係咪咁嘅意思？係咪咁樣去劃分呢樣嘢？ 我諗係整體啲嘅，即係。你可以話逐個 issue 去睇，但係佢係整體啲嘅。 嗱咁你或者你可以即係解釋下啦。嗱咁你點樣去劃分呢？因為我嘅問題就係我覺得好難劃分，就話一個人佢可以喺 same sex marriage 嗰邊佢係完全 progressive 嘅，好似我咁樣。咁我係咪左派呢？咁我你可以有一個人喺 GST 方面佢係完全反對 GST 嘅。咁究竟咁係左定右呢？咁 但係你哋相對㗎嘛。即係譬如你 Tony Abbott 同埋 Malcolm Turnbull， 你嗰、那個劃分係即係如果你用常識係即刻可以睇到㗎嘛。 即係相係啦，你頭先講係相，我個 point 就喺度。 咁如果你 相對嘅又係， 因為睇你點樣，你點樣度嗰樣嘢，因為有啲嘢係分唔到左右噶嘛。即係 GST 樣嘢，你點樣左右咧？其實我到而家我唔識點樣分咗。 因為你咪睇嗰個經濟層面咯，你咪睇嗰個 咁 小政府啊咩咩啊嗰啲。 但係個 GST 本身佢加咗税之後，佢用翻去 social service 嗰度喎。咁其實係左派嘅 economic theory 就係需要一個大政府，政府需要做多啲，需要有一個 better 嘅 social welfare 啊、safety net。 但 係 一個窮人税喎，咁即係唔係一個左嘅。 咁佢本身你可以 argue 佢係左咯，可以係咪咁樣 argue？ 但係其實佢咁又係咪算有咧？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就係加咗一樣嘢嘅時候，佢變咗其他利得税啊，或者嘅，即係變咗我真係唔識分究竟 GST 樣嘢算係左定右啦。咁理論上我諗加税應該算係左啦，咁 OK， 咁我當加税係左。咁有個可唔可以有一個人佢係 totally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嘅，咁係右，然後佢係 totally pro 呢個 GST， 咁佢係左，咁究竟算係左派定右派呢？如果你整體去計嘅話，咁 Donald Trump 就係一個例子囉，即係佢係有講一堆咁嘅嘢，佢係貶低女人嘅，佢排外嘅，佢排移民嘅，佢除咗美國人之後其他都係次等人嘅，即係佢基本 to that effect 啦。咁跟住佢但佢其他經濟政策佢全部右派嚟㗎喎，佢生意佬嚟㗎嘛。咁佢 係所以咪有中間囉，即係所以咪有人喺中間囉。 咁佢係左定右，即係如果要 label 佢嗰刻，你要 label 佢，你要咁 Donald Trump 係左定右啦？ 極右咯。 OK， 佢係 好清楚㗎，即係佢你 Donald Trump 係接近中間嘅 ，Donald Trump 係極右嘅，Donald Trump 係接近中間嘅。咁譬如你以前嘅工會係極左嘅，即係係左傾嘅比較，唔係呢個係清楚㗎嘛？唔係當然唔係邏輯嘅零與一啦呢樣嘢，但係你去到某一個位。譬如話 Donald Trump 啊 ,Tony Abbott 呢啲位呢其實唔使點傾㗎嘛已經係。佢呢你 Judy Giller, 即係係含糊，即係你可以傾，即係左定右，或者其實已經冇乜好傾，如果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就係、 是。我再重申一次就係、是、即係我講嘅本土派就其實是一種本土意識的一種抬頭，一種排我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某程度上呢是跟我即大家所知道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啦，或者一些人權是有抵觸的。因為你當你要去到本土，去到即比較極端的時候，你一定是不理這些東西的嘛。我講的是這件事，那我會覺得香港有這堆這樣的人，那美國也有這堆這樣的人，這堆這樣的人現在這刻就是以 Donald Trump 為首。咁澳洲我冇啦，咁澳洲都一定會有，每個地方都會有呢堆咁嘅人，咁問題呢堆人佔嘅比例係大定少咁解。咁我會覺得而家會覺得美國呢種本土意識就抬頭，即係不斷係咁抬頭緊。咁佢所以其他人就企出嚟打佢插佢。咁法國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所以第一輪大選我哋見到第一輪大選攞咗三成嘅票，第二輪就即刻啲人撲曬出嚟打佢啦咁樣。我唔認為即係除非我唔知啦，除非你即係除非有人 register 咗或者 即係我唔知啦，但係你睇全世界報紙都唔會叫嗰啲人做本土派，就淨係得你阿 Sam 就叫嗰啲做本土派就唔用右翼呢個字咯。即係你睇我夠膽講，你全世界報紙冇人會叫。 咁我可能我睇報紙睇下，我冇睇過有報紙話 Tony Abbott 係 White Wing 啊 ，White Wingers 咁樣，我冇睇過咯。我就冇，我冇見過啦。可能我孤陋寡聞啦，我就冇見過啦。咁我唔知道，我 可能係左派。 唔係啊，我再重申一次，我唔會用左右派去睇佢，因為我覺得冇意思。你要佢今日佢就政策 A 佢可以係左派，政策 B 佢可以右派嘅嘛。即係頭先我已經。 即係我即係話你唔可以無啦啦自己 coin 個 term 出嚟跟住攞出嚟做公眾討論㗎。 唔係我明白，所以我咪講咗囉，即係其實即係我頭先咪已經解釋咗囉，就我講嘅本土派就係話，即係頭先我講咗多嘢囉，就係、是、一個本土意識，就係話你為咗畫呢個敵我矛盾呢、這個敵我 嘅分別。咁唔係呀，但係我想講就係話你民主黨都係本土派嚟嘅，佢覺得嗰樣嘢係對美國好㗎嘛，佢覺得收移民對美國好㗎嘛。即係問題是你睇返個 context 㗎嘛，學似你話齋。即係我又無啦 coin 個 term 出嚟，喂、哎、民主派呢隻叫本土派，因為呢咁我哋咪講三個鐘，就係講下我哋自己定義對本土派嘅意思係咩啦咁樣。 Tony Abbott 都有佢啲一齊同佢 共事嘅人咧，佢都有講過 Tony Abbott 係好too right wing 嘅，佢都講話佢極右嘅咁樣。咁但係依個都係一個佢嘅同僚嘅 description 啦。咁佢有冇人去 define 佢真係一個極右嘅人，又係另一件事咯。或者係喺傳媒報道佢係咪一個極右人，又係另一件事啦咁樣。 好簡單，我睇法就係、是、我覺得 Donald Trump 同埋陳雲嘅本土派啊，佢就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即係一樣嘢，我可以好清楚咁樣去講。而相似嘅地方，我啱啱頭先講過啦。咁所以點解我會話佢係美國嘅本土派、就是？就係即其實或者頭先阿唐水都講得啱，某程度上我係覺得佢哋兩樣嘢好相似嘅。即係究竟香港或者獨特嘅環境咁係咪？美國就唔同咁呢啲當然係啦。但我重新講緊幾點，就係第一相似嘅地方，就係第一點就係話佢哋會為咗捍衞本土嘅一啲利益，就會拋棄一啲所謂嘅普世價值啦，係咪？咁好似美國憲法或者佢一啲人權法，佢覺得可以凌駕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哋會好排外啦，即係你所謂嘅排外就係佢會好去劃究竟乜嘢係本土人，乜嘢唔係本土人啦。即係佢唔會話一個大熔爐思想嘅人，佢唔會係本土派嚟㗎嘛，係咪？咁你呢樣第二點啦。咁其實你第三點就係、是、你講得冇錯啦，我會覺得佢哋有少少右派嘅成分喺入面，即係所謂嘅大右派成分。再話即係如果照你所講右派，就話即係佢會好分得好清楚，佢唔會話好似即係如果用左右派嘅言論去講，就係、是右派係比較會容易啲成立啲軍國主義嘅政府啊，或者一啲專權政府，因為佢覺得我哋需要強大，我哋需要團結，需要對抗外務啊嘛。咁就算你譬如如果用翻呢個左右派嘅分法，就係話你左派嘅話，就係你共產黨，你覺得全世界嘅勞動人民要聯合起來，佢唔認為應該有國界噶嘛，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冇錯。第三個 point 就佢某程度佢裏面係有啲右派嘅成分喺裏面，即係我會覺得所謂本土派就係有依三樣類似嘅地方。咁喺美國可以見到一個種。你講。 簡單啲講就係話比較強，即係如果根據聲講就係比較強民族主義嘅地方就係右派啦，或者係一個或者本土派啦。即係如果係普世價值嘅，或者係所謂普世價值，或者係咩大熔爐思想。首先第一點就係話，你嗰啲咁 high level 嘅 concept 咧，即係話咩人權啊，或者係自由啊，或者係平等啦、啊，主要係你要有一個政治實體去運作噶嘛，即係你唔係話即係撈埋啲人一齊就得噶嘛，因為呢個地球係由國家組成噶嘛，更加清楚所講就係由一個民族國家所組成噶嘛。所以如果你將嗰個所謂咩普世價值係咁虛無縹緲，即係去到一個即係要英文叫 blue sky 嗰度嘅，你點樣去運作呢？咁同埋你有民族國家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嚟㗎嘛，因為你一個人你係有一個群體嘅意識㗎嘛，所以你冇咗國家囉，因為我唔會對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去產生共鳴㗎嘛。所以話即係國家係一件民族國家係一件必然嘅事，咁你有民族國家你自然就會有一個民族思想，咁你唔可以否定呢樣嘢囉，你只可以話唔可以將呢種思想去推到去極右，即係我唔知點樣再用唔用左右喺個情況，即係你只可以話唔好將呢種思想推到去極端，你只可以係咁樣講。如果話唔行普世價值嘅就係本土主義，咁所有單一民族國家都係本土主義，都係排外，都係 Donald Trump， 即係話德國啦、日本啦、所有歐洲國家啦、所有大部分亞洲國家，除咗美國、加拿大、澳洲， 我認同呢點我認同， 都係 Donald Trump 本土主義咁樣。 呢點我認同。 咁但係呢樣嘢係成個地球而家目前嘅現況嚟嘅。 咁我回應兩點啦，即係首先第一就係話，你頭先提到話民族國家嘅形成係必然嘅，咁即係我唔認同啦，因為第一就而家依刻好多國家，甚至乎我哋而家生活嘅國家都唔係一個民族主義國家啦。咁啦，再推翻遠啲嘅，即係蒙古大國就 基本上唔係一個民族國家嚟嘅，因為佢嘅國土裏面佢係十九幾個族，我唔知有幾個族啦，但係好多個族，因為佢地方太大嘛，同埋亦都冇一個統一嘅宗教，咁所以你話民族主義國家係必然會形成咧？我不敢苟同，因為基本上民族主義係一次大戰之後先至開始崛，即係所謂嘅民族主義國家係一次大戰之後先至開始崛起嘅。咁你話思想上我諗你嘅意思就係話你任何高尚嘅思想你需要通過一個國家去到實行啦，但係如果唔係就實行唔到。 政治實體 係嘛？即 OK， 即係個政治實體需要個政治實體去實行啦。咁即係我諗你，即係我嘅理解係咁樣啦。咁首先兩點啦，就第一就係話冇錯，思想嘅實行係需要一個政治嘅實體去實行嘅，但思想嘅存在同埋散播係唔需要。咁你任何一個思想你 establish 你去散播，你唔係同國家係冇關係嘅。咁去到就係話你一個執行層面嘅時候，你需要一個政治實體。咁依個係事實係冇錯嘅。用翻香港嚟到做例子啦，咁點樣即係呢兩樣嘢點樣同香港係有關係？咁你解釋一下 我就。我贊成你個講法就係話，你個思想傳播當然係你嗰、那個實行係兩件事啦。所以而家其實就係話你而家嗰個政治現實就係話，話當然可能六十萬年前一定有民族國家嘅，我知道啊。係啊，我知三十萬年後都未必有。咁但係而家目前呢個地球就係咁樣嘛。可見嘅將來，即係我就係話三十萬年前係冇民族國家嘅。六十萬年前多數都冇，即係但係目前而家呢個地球就係大部分都係民族國家嘛。咁其實嗰個問題就係話，你呢種所謂普世價值嘅傳播，我支持，但係點去落實嘛？即係你無啦啦叫日本去變成一個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有冇可能咧？咁你可能講緊哦，你而家呢個普世價值嘅傳播，一百年後我哋可以做。喺200年，我哋可以做到一步。而香港嘅情況就係、是，其實講咗好多次嘅，就係話頭先都講咗啦。你根本你嗰度就係一個俾共產黨統治嘅地方嘛。咁你而家共產黨要消滅，即係排外啊嘛。學你話齋，共產黨即係中國中華人共和國嗰啲人民同埋嗰個政府，佢要佢哋唔容納。其他多元嘅嘢，佢要消滅多元嘅嘢，呢、這個所謂本土主義只不過係反抗啫嘛，就係咁。咁同埋本土主義另外就係話係所有民主嘅根基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就話民主係其實就係你管好你自己條界啫嘛。咁如果你唔係一個本土主義嘅，即係你冇呢樣冇呢個咁嘅覺醒嘅時候，你講咩民？你講邊度嘅地方嘅民主咧？你唔係講中國民主？即係我都唔係話反對，如果香港人真係想咁樣做嘅話，但係又會衍生另一個問題。咁呢個又係另一個討論咯。 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即係你意思就係香港唔係政治實體，所以佢唔能夠執行所謂嘅 普世價 值 嘅問題啦。 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到最尾就係香港冇咗 主權，最尾都係主權問題，冇錯。 即係就係香港唔係一個政治嘅實體，咁所以佢就唔能夠執行。人權啊，或者普世價值、啊。 唔係，香港當然係一個政治嘅實體啦，但係佢唔係一個，基本上佢當地嘅人佢冇呢個主權噶嘛，佢唔係控制到佢哋自己嗰個地方噶嘛。 咁我哋今日咧原本就要講聖誕節啦，咁講下講下又講咗呢個嘅本土派嘅嘢啦咁樣。咁喂，下個禮拜可唔可以講下聖誕啊？下個禮拜好唔好？大家聽話啦，好唔好 ？OK， 咁我哋係啦，下個禮拜講下聖誕節啦，講下澳洲人點過聖誕節啦，因為即係而家有啲澳洲人咧就去 complain 就係話，即係澳洲嘅聖誕節已經唔似以前咁啦，咁樣我哋成日聽呢樣嘢，即係好似香港人咁樣。OK， 咁我哋 兩教徒角度講下啦，講下耶穌幾時生日啦。 我用個教徒講下啦，其實我 point 就係話聖誕節本身喺澳洲已經唔存在啦。OK， 所以係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